我哋第二节嘅老蛇独女啦，我系奶色， 我系公主 ，Albert。 好，头先就啱啱上一次就讲起我有呢个神之手啦，咁咧我又 咩神之手有另外一个解释嘅喎， 系咩啊？ 喺 A V 界有另外一个解释 哦，魔打手系咪？ 神之手呢个加藤鹰啊？ 哦，加藤鹰， 我听过， 咦，原来日本有加藤鹰神之手，香港有奶色神之手。 宣傳一下，這個、 我要教下先。 同埋咧，可以俾少少新嘅資訊大家啦。嗱，聽聞啊，我都係睇報紙嘅。聽聞加藤鷹咧，佢就會自己出一隻叫做虛擬貨幣。咁而家咪有 Bitcoin 嘅，佢就會出一隻叫做 AV 幣，佢就會率領呢一個 AV 女優就過台灣嗰邊咧宣傳佢呢個 AV 幣嘅。佢 AV 幣咧就會係愛嚟咧改善呢個 AV 界嘅一啲世界改寫喎。咁樣聽住先啦，大家。咁啊，俾啲信，即係佢覺得 A V 嘅拍片呢一個暫時而家嘅風氣咧係好唔得啊！即係佢係業界人士啊嘛，佢就覺得有好多風氣咧或者佢呢個界別啊係需要有得革命啊，咁啊需要一個叫 A V 幣嘅嘢會係革新佢呢個界別嘅， 係啦，即係分 啲期待睇下點革新。 係啦，咁我哋會密切見到佢有咩新消息再同大家分享啦。 我以為你話密切，如果有機會遇到加藤鷹先生請教下 介紹我哋 識手。 其實網上面有一啲文獻已經記載佢係用咩方法咧，係可以令到任何嘅女優嗱，女優一定身經百戰啦，但係都可以俾佢咧搞到咧次次都有潮吹嗱，潮吹係比高潮更加上一級嘅。 係尿嚟㗎嘛？啲人話 其實係一啲分泌物，就唔係尿嗱。嗰度記載啦，即係有啲文獻記載啦，佢用一啲特別嘅手法啦，就刺激某一啲嘅位置啦，咁佢就會令到嗰個女仔咧就會有女性啦，泛指女性咧都可以嘅。幾乎阿加藤鷹先生咧，佢就係用呢個技巧咧，係征服無數嘅 AV 女優嘅，所以就有呢個神之手嘅稱號。 哇！可以開檔嘅喎，呢啲可以開間鋪。 開咩檔啫？即係你去幫佢啊！我想感受下呢件事。 我試下加藤鷹先。 唔係好多人有嘅呢啲。老实讲，我冇试过， 系咧， 我冇试过。 因为女仔要达到高潮都难噶啦，你唔好话，你唔好话要潮吹 嘅大佬， 你唔好话 请教啊， 即系你唔好话要潮吹啊，你要高潮都已经系比男仔系难好多倍。 系咩？有冇研究呢样嘢？ 你到过未噶？ 系咯，你有冇 到 过 先？你有冇去过先？系 咯，我可能未到此境界。 哦，咁你要了解一下 我。我仲喺门口外处徘徊。 真系难嘅，因为咧，我咁耐以嚟。 你都未试过令你嘅另一半有高潮？ 佢曾经有两，曾经有两个即系爆下秘密啦。我到而家女朋友咧，曾经有两个咧都系试过有两次系到过高潮嘅啫。潮吹真系未试过。 嗯， 啊可能两 次哇，咁唔系咩咩问题咧？你嘅问题 唔系啊，真系要撞正啱 mood 嘅女仔系真系要啱 mood 先得噶。因为咧，你就算你能力几劲都好啦，你有阵时唔啱 mood 咧，即系所以点解？ 咩都冇用。 所以点解加藤鹰先生咧，佢唔系净系执手艺嘅，其实有阵时佢会喺啲语言啦、讲某一啲嘢咧，嚟到令到个女优咧都入状态嘅。 哦，即 系催眠师咁嘅，会 系有少少。 嚟啦嚟啦！ 乜度乜度，住健 康猪点解？你话即刻冇反应。 所以咧，唔系个个得嘅。你就算有一套办法咧，都有机会佢嗰技巧咧，或者佢嗰个语言咧，可能先令到佢达。 唉，咁死啦！小 V 应该都好难达到高潮，佢成日都 又讲佢。 唔系，讲下而家谂翻咧，可能潮吹都试过一次喎。因为我唔 佢急尿咋， 因为我唔系太 sure 佢系咪真系 做咗急尿， 系咪真系系咁？因为咧成张床湿晒嘅。 系咁应该系， 咁应该系。 因为我唔知道系咪真系，因为我唔知系咪真系肥出嚟，因为我唔知系肥。因为好似阿加藤鹰先生咧，即系如果我谂睇过佢嘅片嘅人都会知道，加藤鹰先生佢一定系咧个女仔一定系对住镜头啦，即系佢个重要部位对住镜头啦，咁样睇住佢肥出嚟嘅。但系我嗰次咧就唔系啊，因为我嗰次系正常咁样做嘅，系啦，我嗰次系正常咁做，所以咧就算佢肥咧，我都唔会知嘅，即系因为嗰时又激烈得滞啦，咁样咁啊，就算肥可能我都 我都想试下呢啲感觉啊， 系咪啊？我你都好啊， 拜访下佢， 自己 未，我想拜访下佢。 唔系嗱，阿奶师有睇过啦，咁啊，公主你有冇睇过呢啲片先？ 我冇睇过呢啲片，但我听唔少 你听 过 嘛，系咪？ 因 为咧， 啲 friend 都话有呢啲 系夸张嘅，因为咧直头系你违反呢个我哋一直以嚟嘅认知嘅生理结构嘅嘢，真系有少少。 我心里以为一直都觉得是做戏咯，系咪料理都俾人喷水喺后边？ 唔系嗱，好嗱， 我之前以为就系日本人先得噶， 唔系， 即系佢哋身体结构特别啲定咩咧？ 嗱，好老实咧，佢咧有好多拍嘅片，即系有好多 A V 片啦，都相传就系话诶系嗰个女优特登系要做呢个影像出嚟咧，而特登系即系放尿啦，特登系忍住督尿，跟住先至去搞嘅。咁、 哦、照嗰啲 咁令到 出嚟照 B 超嗰啲驗身咧，要忍住嗰啲啊， 咁 令辛苦， 咁令到嗰條 A V 片咧就睇到咧係似係潮吹，咁但係咧就係話相傳就加藤英先生就唔需要咁樣做嘅，係啦，就唔需要個女優咧特登做嘅，咁佢真係已經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。 如果有一日我有幸嘅加藤英先生，我唔係想佢幫我自己做，我只係想佢握下手，度下佢手指有幾長啫。我真希望知道呢件事，因为应该他的手指都的长度都很 我不关事的，原来不关事、啊、我看过的文献是你懂得刺激某一些里面的穴位， 他应该懂很多东西， 某个位置、 這個、 我想他都是探索回来，因为 摸过不收钱， 他就是摸他就是可能摸过一百个女仔，摸到嗰一刻，個個都、 哦、 個個都 feel 到個質感， 個個都震一震，咁佢咪變咗佢知道我呢、 哦 這個穴位要死坐、 哦、 死坐喺度啦， 死坐喺度 死坐喺度啦，咁樣咯。 所以樣嘢都要練習啦。 嗱所以你佩服咧，嗱阿公主成日去日本啦，所以你要佩服咧日本人嗰種咧揭絲底理、堅毅精神， 即係要研究到嗰樣嘢。 佢研究到篤㗎，係 啊，淋漓盡致啊， 係啊，係 啦， 係啊，所以就係話你就算。早幾年前咧，咪有個日本男人咧，咪話佢係口技係可以令到 呢個直頭 口技係可以吹到嗰個日本男優係射精嘅。 嗰、啊啊那個有個節目叫《矛盾大決戰》 啊， 就係、是、咧一個好吹得嘅人同對一個完全舉唔起嘅男人。 唔係舉唔起，佢係唔射。 我唔射係咩？係 啦，佢係 A V 男優，即係佢一個 A V 男優就話。有咩女人我未見過？ 哦、 有咩女人可以令到我射啊？即係我想射我先射咁樣。 即 係 嗰個人都係男優嚟㗎。 嗱一個男優，一個就肥仔。 係啦。 而個肥仔好吹得嘅。 嗰個口技話可以令任何男人都射嘅。 係啊。嗯。最後佢就幫呢個日本男優。 男優就去就要比試下邊個最勁啦咁樣。 哦，咁 最尾就即係個 死肥仔 嗰個勁 啦， 係 啦。KO 咗佢。喂，呢個反而想知道佢嗰個。 而家全世界而家嗰陣時咧。直头咧，台湾嗰边咧有邀请过佢翻去咧去做个综艺节目噶，访问佢就系话佢想嗰啲女人话，喂，不如你开班授徒啦，教啲女人点样可以令到啲男人贴服啦咁样，因为佢嗰啲技术，我谂唔系好多女仔识嘅啫，咁样系啦。 但系呢个都要睇你自己嗰个 修为。 认识呢样之后，跟住我咪有呢个配有神之手，再加我嘅 神之口，手口并用啊！ 哇，犀利！ 我 即刻 咪讲翻你嗰个，喂，讲翻你个古仔先，讲翻你古仔先，你个神之手。 时间都唔知去到边， 讲完差唔多嘅咧。 我就系话说咧，我系我哋经理嚟嘅，咁咧就系我 前度啦， 咁佢咧就系。好，即係佢係一個消防員嚟嘅，即係而家係消防員啦。咁佢以前唔係啦，咁佢考咗四年啦，就做咗消防員啦。咁其實呢四年裏邊都我同佢一齊經歷嘅。咁話説都大家經歷咗四年嘅感情啦。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，我都唔係咁中意佢嘅，只不過係啊，佢對我好好，咁佢阿爸阿媽又好中意我，咁我嗰時就真係好需要一個地方去有人 take care 自己，咁我就覺得哦，咁我唔討厭你，咁我覺得感情係可以培養嘅，咁我就同咗佢一齊啦。咁喺四年裏面咧，咁其實佢自己本身係基督徒嚟嘅，咁咧佢就有陣時佢就唔好 反對婚前性行為， 係啦，佢就咁樣話反對婚前性行為。跟住其實我嗰時都覺得啊，而家仲有呢啲嘢嘅咩？咁樣即係我冇諗過，即係我都唔係話特別喜好嗰啲嚟嘅，但係我心諗。佢就係你一個血氣方嘅男人，我開頭話佢係唔得噶，跟住我就 會唔會啊？ 我就問 佢， 我話嚇你，我話你係基督徒，話反對婚前性行為，咁我話咁如果係咁，我住喺你屋企會唔會唔係咁好啊？會唔會變咗係叫做 誘惑你啊？ 即係令到你犯咗 條犯禁， 即係你明啊？嗱，耶穌唔俾你婚前性行為啊嘛，咁但係佢冇批准過你可以同居喎。同埋你同居得， 同居兩回嘢㗎。 但同埋， 唔不如快啲入正題啦，好唔好？ 啊，係冇乜時間啊！ 我哋走五分鐘，我哋有一分鐘。 係咩？咁總之就係、是、總之就係佢就係冇掂過啦，呢四年裏面咁我都好失望㗎啦。咁咧就有一次就喺一個姊妹口中啦，咁就得知咗佢就原來有揼斜骨嘅習慣嘅。 哦。 咁跟住咧我就諗嚇。 我認識按摩的喎，點解我話每晚揾佢嚟練習按摩嘅時候，佢都唔俾我按摩嘅？咁我就覺得好好奇啦。咁、但係就冇問佢嘅。咁咧，然後知道咗呢件事之後，我就好唔開心咯。嚇、我仲喺第二個女仔口中知道你去揼斜骨，跟住咧。话说咧，嗰、那个礼拜咧，佢又咁啱咧，就同我讲话：，喂，死咯！我有啲唔系咁开心，我咩事啊？跟住佢就话：，我咧发觉自己嗰个位咧生粒粒啊，咁样。跟住我就谂：，吓生粒粒咁，我咪睇医生咯。我话你咁惊做乜啫？咁因为佢不嬲都个人卫生都有问题噶，所以佢唔掂我咧，我都觉得冇乜所谓噶，咁污糟。咁佢话生粒粒，我梗系唔为意噶啦。咁啊，你咪睇医生咯。你咁惊，但系我完全系冇谂过呢样嘢嘅。咁系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，就。一個禮拜後咧，就個女仔同我講，問我同佢嘅關係，即性關係啦。跟住我就我話冇啊，我咁多年佢都冇見過我噶。佢話教會唔可以啊嘛，咁啊算咯，尊重佢嘅宗教。咁咧就知道咗佢有呢件咁嘅事啦。咁我係好唔開心啊！我就同佢講，我就同佢嘈啦。我話、喂，我話你個人都幾搞笑嘅喎。我識按摩，我自己本身識按摩，但係 你揾我做， 你就唔俾我掂，你就話你怕按摩，怕俾人揼。但系咧，我轉個頭咧，又知道咗喺第三者口中知道咗你就去揼斜骨。我話你揼得嗰啲地方啊，就夠污糟噶啦。我話你仲要話幫聽生粒粒。我話喂，其實你係咪做咗啲 中咗招啦？ 不忠嘅嘢啊！我話，跟住咧，佢開頭都唔承認嘅。佢話其實我真係冇啊，真係純粹揼骨嘅咋。跟住我話揼骨你會生粒粒嘅咩？咁樣佢話我真係唔知啊，所以我好驚，我都睇醫生啦。我話咁如果你冇做過啲乜嘢，你使乜咁驚啫？跟住咧，佢後期咧就鬼拍後尾枕啦。其實我嗰陣係 淨係俾佢吹啫嘛。 係啦，我淨係俾佢吹啫嘛。咁啊，我話咁仲唔夠啊？我話你都幾，我話你都幾。 嗰個係你男朋友啊？你咁、你咁樣，唔係你竟然可以，你竟然可以即掟電話啦！如果係，係 啦，仲同佢講咁多啊！真 係。跟住就話，我話哦，我話哇，咁都，我話唔通我耶穌又俾你可以去咁做啊？我話耶穌唔俾你， 俾你插入啫，可以俾你用俾人。帮你咁啊， 系嘛？用第二样嘢，我话咁你同你呢、這个性，即系已经系婚前性行为，已经系有啲矛盾嘅咯。 得噶啦，系咪？ 我话你唔好同人讲添啊！我话我觉得你好侮辱我啊！我话应该出街啊！啲人话喂你条女系咪好唔掂啊？我话完全唔俾你掂啊！搞到你有啲思觉，即系有啲叫精神唔 OK， 要去做呢啲，即系揾第二个去帮。 但系四识嗰啲人都好怪， 点解会咁？ 系啦，各位听众可以分辨一下啦。咁啊，奶色其实讲嘅咁多古仔咧，真系佢啲经历嘅话，其实你都会，大家都已经知道有啲问题，即系佢个人真系 乜嘢啊？我嘅问题。 唔系，因为你未出名嘛，你个神之手，你要话俾全香港人听，我系神之手，系啦。 令到佢唔想再出去同你搞。 我因为呢件事，我特登走去专学雀仔按摩，话俾你听。我翻头去学专雀仔。 你咁样讲，即系话，啲听众话，我即系想去做咩啦咁样。 我俾咗 即系下海啦，系嘛？ 唔系啊，我要话俾每一个男朋友听，将来我话我系识按摩师，我仲要。唔需要用动我个口啊，我用我手都可以将你哋搞得结结服服啊！ 因为呢个男人嚟令到而家你只手有咗呢个神之手嘅天赋啊！你哋要多谢佢啊，令到你啊长进啊， 令到 level 系咁升咁升咧， 系因为咁我先要自强不息啊！我俾你听， 即系你而家学到几多 level 咧？雀仔按摩。 总之我而家就 系咩 level 条头尾， 去到咩 level， 总之就可以 稳 稳，系直情可以做到保养效果咯。 哦，喂，咁以后你识到啲男仔有福啊， 系嘛系嘛，我就系因为佢啊，令到我要自强不息啊，我都唔知系我唔好彩定咩，所以话你我上次话叫我 你 生大陆识男仔， 唔系你去深燥都唔好翻大陆去深燥啊。 你知唔知嗱？点解咧？就因为香港太多人翻大陆咧，度揾雀仔按摩嘛，咁我今日开始就谂，咦，会唔会系嗰度就系？ 圣地朝圣咁样， 系啦，呢个系你啲高人，啲高人咁样就唔外教 嘅，大陆都即系有呢啲嘢，好多 真系好嘢。你睇下香港咁多人去揼嗰啲斜骨，肯定系有啲嘢到噶，有啲料到噶，但系全部都系啲马龙过江嗰啲人嚟噶嘛，点知咁多啊？所以就去拜师学艺，学呢个神之手。 我哋可以執業咯喎，咁整翻嚇。 將來有一日嘅話，如果我真係走投無路，我未去到做呢、這個租妻嘅，我未去到租妻呢個位置，但我應該會用 有咩租妻係咩嚟？ 因為我上次睇網上面咧，原來咧泰國咧有 一租 租妻子 啦， 即系而家买啦，女朋友啊、男朋友嗰啲差唔多 系啦，咁啊租妻咁样。 唔同噶，佢租妻咧系直头系诶， 日剧嗰套。之前咪有， 就是要处理埋你嘅日常生活嘅家庭细务啊，你嘅心理啊嗰啲要处理埋嘅、嗯。你话 part time girlfriend 嗰啲都唔系嘅 ，part time girlfriend 成日出嚟同你食下饭噶嘛。 即系再进，即系俾嗰啲家 庭进阶版。 系啊，深入好多噶。啊，我哋呢集就到啦，呢 一节啦。好，OK， 好，下次再见，下次再见。